而欢，可以这样说。那最好就是努力了解是为我们的收，因为依照佛法，我们的收决定我们的心的内容。怎么我们令那我们的境界决定我们的心的分别。收就是令那，我们令那，因为我们趋向，一定要了解这个过程。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。不过来了解这个过程，我们一定先要让心安下来。那持无量心也就是强调持就是定。不过这个修行是很特别的修行，不管我们是用南传佛教北传佛教，所有的佛法都是强调我们一定要了解收的过程，来能够解脱。我们在轮回的最重要的因缘，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收的过程，不了解令那境界的过程。那从哪里开始？还是从定修、三昧修。三昧的条件就是戒律，减少我们的不善业。然后怎么修止，怎么修沙玛达，怎么修定。北传佛教是说明这个过程为修心住。北传佛教是说明修观就是修思察，思察就是 vichara， 你知道思察，思察。哎呦，思察所言就是修观，住所言就是修止。我们有说明声闻道跟菩萨道的不一样在哪里。声闻道分别知跟观，菩萨道就是了解从开始学一直到开悟，了解知观为一个过程。戒慎密经是说明不一不一，不一样，也不是没有差别。

打自己的心，生气就是打自己的心。要有修心，才我们能够了解，我们打自己的心，那越来越苦。所以嗔恨是最能害众生的烦恼，比这个烦恼没有更大的烦恼。那自心观就是特别来处理这个嗔恨心。如果你们我们有成就一切，我们也可以修身动。如果我们有身动，我们可以看每一个感觉有它的颜色。嗔恨的颜色就是黑颜色，没有烦恼的爱的颜色就是白颜色，相反。在印度，在马杜莱，有一个瑜伽博物馆。现在我们众生很聪明，连可以用照片把那些感觉的颜色，欧拉，怎么说欧拉？欧拉，每个众生都有他的欧拉，依照他的感觉。OK。那每个感觉其实如果有生动的话，它有它的颜色，那个颜色可以表现在心里面。如果有我们有天眼，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颜色的变化在心里心穴的里面，还是在面那个面表面面表。所以快快修好定，你们也可以感得到，也可以做照片，没有问题。那就是我们的心的最黑的感觉就是嗔恨，最白的感觉就是没有烦恼的爱。那自心观的修行对我们那么好，让我们减少最后处理我们的最大的敌人，就是我们的嗔恨，我们的脾气。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感到很清楚这个道理？我们能够